毫无搜集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365章。就咁样，嗰个渗血嘅雪堆时不时就喺我个脑里边闪过，諗下諗下，蒙蒙糊糊，咁我就瞓咗过去啦。第二日，我就喺一片咁嘅嘈杂当中就醒咗起身。女叔呢已经唔见咗踪影，豆腐就瞓咗只死猪咁。我将个豆腐搞醒，两个人换咗衫就捐出帐篷。帐篷外边有人呢已经搭起咗个小铁锅喺度煮緊早餐。呢阵时係早上六点几，雪山里边天光得早，而家四周围都雪雾蒸腾。呢阵时我哋係喺海拔大概3000米左右，喺个锅里边煲嘅雪水融化得好快，沸腾亦都好快。但係呢一种咁嘅沸腾呢属于係沸点低。所以啲水就唔係好辣手，呢一个高度水係冇办法真正煮到滚晒嘅。煮早餐嘅人呢就将啲压缩饼干同埋啲肉碎就搞烂咗掉落个锅入边。冇几耐就成为咗一锅热辣辣嘅糊仔。大家喺呢种咁嘅天寒地冻当中肥肥发发咁食咗一餐嘅热嘢，觉得个身体稍微就暖返啲。撤去咗啲形象，收好咗啲装备，喺哑巴嘅带领底下，我哋就继续前行啦。由于哑巴知道咗我哋嘅真实身份，我同个豆腐亦都唔使嬲头嬲颈咁，将嗰个包住口鼻嘅围巾就剥咗落嚟。虽然讲个鼻又冻到僵晒，但系好过呼吸不顺啦。我哋露出咗真面目，倒系将个冯鬼手吓亲。佢行到女叔嘅旁边讲。你后嚟唔系话改变主意嘅咩？唔带佢哋㗎。我听到呢度不由得就蚀咗声，心里面諗呢唔通中途仲有啲咩插曲。女叔就冇同我提起过喎。当时冯鬼手嚟搵我哋確实係提过落斗嘅事。唔通后嚟女叔又变卦？既然係咁，佢点解又带返我同阿豆腐呢？女叔呢个人实在真係深不可测，俾阿冯鬼手咁突然间督破，佢亦都不惊不忙咁微微一笑讲，嘿，计划赶不上变化，我都係顺手嘅事情啫，能够帮人哋一下嘅何乐而不为呢？冯鬼手佢只係阴阴咁一笑，我即时就有一种俾人哋困咗咁嘅感觉。而冯鬼手好似就喺度等住睇好戏咁，佢笑完之后亦都唔同我同阿豆腐讲嘢，一个人就行到咗队伍嘅前边，同我哋拉开咗距离。冯鬼手一走，豆腐一嬲啦，佢就对阿女叔讲：，喂，头先姓冯嗰个喺度，我啊俾面你冇当场发作，啊你啊同我哋讲清楚，本来唔想带我同阿老陈，而家点解突然间又变卦？讲系咪有啲咩阴谋啊？女叔啊显得好有耐心啊。面对住豆腐唔客气咁嘅质问，脾气非常之好。佢笑眯眯只眼反问咁讲：你觉得我能够有啲咩阴谋呢？豆腐啊，咦咦我我一时都答唔出。跟住女叔就转问我：嗱，首先呢，我啊冇义务要帮你哋，所以唔带你哋亦都无可厚非。其次啊，出于朋友之间嘅道义，知道地图呢对你嘅重要性，所以啊要求你搭伙，唔通我做错咗咩？讲完佢又笑一笑，低低咁叹咗一声：，唉，一旦有咗啲咩偏见呢，做乜都系错嘅，都系有阴谋嘅，系咪啊？豆腐俾佢呢一连串嘅反问啊，搞到懵晒，甩甩咳咳咁讲。冇呢个我哋就系、是、豆腐一时间諗唔到，急到拗耳揸腮，一直都讲唔出个所以然。我冇豆腐咁容易被兜过去嘅。我讲你其实帮咗我好多，呢一点呢我感激你嘅，但系又冇嗌冤枉啊。你搞死咗卫南京嘅两个嘅事，就真系唔算系偏见啩。女叔听到我提起呢一件事，佢就只系微微咁一笑讲：，唉，四海之内皆兄弟，咁啊当然啦， 挡我嘅就唔算系咩兄弟啦。佢讲话嘅时候仍然系笑容温和，风雪将最后嘅尾音吹到飘渺难测，而豆腐可能都好难理解世界上点解会有吕叔咁样嘅人嘅。一时之间佢又呆咗喺原地，俾我拉一下，佢先至机械性咁继续向前走。吕叔讲完就加快咗脚步，离我哋远一啲，最上哑巴又唔知喺度讲乜嘢啦。豆腐呢阵时佢侧个头嚟问我：，喂，老陈啊，一个人点会咁极端嘅？喺格格尔公主墓里边，佢为咗救我哋，差啲连条命都唔要。后嚟亦都三番四次咁出手嚟救我哋。我觉得佢本质上系应该好人噶，不过点解杀起人上嚟又？我话讲：，唉，就你呢咁嘅智商，一世都谂唔到出嚟啊！豆腐杨儿咿咿哦哦咁讲，咁唔通你谂到咩？我话讲，我嘅睇法咧就系唔好理佢系好人还系坏人，总之唔系可以真正信任嘅人就系啦。豆腐岌咗下头，目光一转就睇到咗最前边嘅吕叔同埋哑巴，佢哋眼睛啊碌咗两碌，佢又讲：你睇下佢哋啊，鬼鬼祟祟又唔知喺度做乜咧？我做马前卒，去打探下先吓。讲完呢，就一脚深一脚浅，行到成只企鹅咁，跌跌碰碰就向佢哋前边跑，行到咗佢阿吕叔同埋阿哑巴两个人嘅身边。我啊行喺最后，心里边呢就一路谂住要阿吕叔改变主意嘅原因。冇几耐，豆腐又是咁岌下岌下咁跑翻翻嚟，一面呢好似话你快啲赞下我啦咁嘅表情。佢又讲：佢喺度啊。讨论紧接落嚟嗰啲咁嘅路线啊，哑巴咧就真系唔知道呢个普真墓嘅具体位置，只系知道咧佢喺一条咁嘅雪沟嘅旁边。听讲嘅路线好似系俾啲咩人透露俾哑巴咁嘅，具体地点咧要去到个雪沟先知道。唔出意料嘅话，听日早晨就会行到嘅。有人将线路透露俾哑巴。唔通系赵老头队伍里边嘅人出咗咩叛徒？我话讲咁啊，你啊再打听打听啦，睇下又系乜嘢人将个路线透露俾哑巴嘅。豆腐啊来回咁啊走嚟走去，可能有啲攰啦。佢啊讲，点解又要我去啊？哦，咁你想听真话定假话？唉，咁啊梗系真话。嗱，听住啦，因为你啊比较傻，所以佢哋咧就唔会点防备你啊。我一睇见豆腐嗰副就快嬲到爆个样，我即刻讲：哎呀，梗系啦，我知道你系大智若愚啊，系一个咧隐藏住有大智慧嘅人啊。如果普通凡夫俗子咧，系唔会了解嘅。豆腐呢阵时先消咗啖气，佢又故作自冇所谓咁啊，揈一揈手讲：呢个咁嘅大智若愚咧，你知道就好啊，唔好成日挂喺嘴边啦，系嘛。老祖宗教我哋要谦虚我再打听打听，我而家就要用我呢个咁嘅超级无敌扮傻技能削弱佢哋嘅防备心，等我好消息啊。讲完佢又扑哧扑哧咁跑到去前边，队伍里面嘅人呢大部分都系唔相识嘅，只系相互咁打听过大家嘅名号，不过而家相处咗一路亦都开始熟起上嚟啦。三三两两咁就喺度一路行一路讲嘢，离我最近嘅就系嗰一个短发美女萌萌，据说咧佢系识放蛊嘅，同时亦识医病，系队伍里边嘅医生。性格虽然有啲泼辣，但系个人咧就生得几靓下嘅，喺队伍里边亦都好受照顾。只不过呢个姑娘嘅心气就比较高，一副咧如果你一激嬲佢就一脚撑飞你咁嘅样。身手差啲嘅咧，肯定系俾佢丙到阿妈都唔认得噶啦。呢阵时佢就同另外一个长发嘅扶桑女人啊讲紧嘢，嗰个女人啊识中文嘅，只系讲得唔太流利嘅啫。蒙蒙啊讲话声啊比较大，我隐约啊听到佢哋嘅谈话嘅内容。嗰一个另外嘅女人叫做吉子，喺言谈当中咧，佢就反复咁出现咗一个叫老板嘅人，佢就用甩甩咳咳嘅中文啊讲。 啊啊，系啊，系老板嘅意思。 我哋系冇权力支费嗰个吴先生噶。 蒙蒙啊，岌咗下头，神色啊好精明，但系佢啊啱啱想讲嘢，好似系察觉到我喺度注视住，突然间啊拧转头，个面上边啊不怀好意咁笑住讲： 想听啊，行近啲啊！ 喺我个脑里边仲停留住上一个骚扰佢个男人，俾佢一脚伸咗喺雪地里边，再出力咁硬咗两嘢咁嘅情形。我啊心谂，唉，都系顾大美女好啊，温柔又善良，呢一种咁嘅毒蝎子仲系唔好靠近啦。于是我停低脚步，示意咧就拉开距离，唔再偷听。点知道呢个蒙蒙啊唔松口啊，上下咁打量咗下我，佢又讲： 嗯，你叫陈远？ 我就岌咗岌头，佢娇声咁讲咗一声讲： 啊，狗样啊，原来亦都不过系如此啫。 我听到佢咁阴阳怪气咁讲嘢，一时之间亦都有啲唔高兴。我就讲：狗样，点你听讲过我咩？蒙蒙就讲： 诶，点解冇听讲过啫？听讲同你搭伙嘅都系嗰啲数一数二嘅行家、啊，京城嘅玉面阎罗尊大当家亦都列在其中，不如搵日啊介绍我认识下啦。 我睇咗佢一眼，唔想同呢一个释放蛊嘅女人有咩瓜葛，于是我岌咗下头讲：啊，一定嘅，有机会介绍俾你识咧。阿蒙蒙啊，岌咗下头，咔咔咁一笑，讲： 我就系中意听话嘅人，你比佢哋啊真系好好多喎。 我心谂呢个女人啊真系废话多噶啦，讲完啊快啲躝尸趌路啦，唔好再喺我面前啊泣泣痒痒。其他嘅男人啊中意我啊真系唔食你呢一套啊。佢见到我啊冇咩反应，佢就瞄咗瞄嘴，可能系觉得都几冇瘾。于是又同返嗰个咁嘅扶桑女人继续喺度吹。豆腐呢话去打听，但係过咗一轮都冇返嚟。我諗佢可能真係听唔到啲咩嘢啦，啱啱想諗住跟上去。点知道呢个迎风顶雪嘅队伍突然之间全部嘈嘈声停咗落嚟，好似前边出现咗咩变故。我打咗个突，担高个头一睇，忽然之间发现原来是吕叔的扬手做了个停止前进的手势，唔通前边出了什么事？我心里面一动，三步拼着两步顶着寒风系咁冲向前边，只见到行在最前边的哑巴、豆腐和吕叔三个人都直不甩咁盯住前边。我向前边一睇，即时吃了一惊，前边出现了一条巨大的冰缝，将我哋嘅前路全部都隔断咗。呢一条咁嘅冰缝大概有成十几米咁阔，向下边一望，下边呢就寒雾蒸腾，深不见底，好似幽冥咁。而冰缝嘅两边都各打住啲铁锥，中间夹住啲绳索，显然就系上一批人留低噶啦。豆腐踎低个身啊，凑近嗰啲铁锥一睇，即刻讲：哇，打得几深㗎嘛，应该好牢固，睇个样赵老头嗰班人留低嘅应该。不过呢个绳索上边结晒嗰啲咁嘅冰渣㗎嘛，仲能唔能够用呢？吕叔就用个鬼哭刀嘅刀头将最近绳索上边嘅嗰啲冰呢就揼碎，睇一睇嘅绳索，佢微笑咁讲：哈，里面有钢丝㗎，仲可以用。